是浓眉大眼儿，长得好啊。我的姑爷王狗人品烈，不孬啊。这俩人成了亲，是呀嘛高下，叫我好啊。但愿他们小日子是吃着干着上山坡，那节节天来不不高啊。 尝尝你爹我的醉拳。 妈妈，我说马克爹，男孩子找我 心里腻味。 你看你，你本事不大，你脾气还不小，整天你就知道喝酒。 嗯， 你还狠的，我看你牙是个埋汰。那咱家的日子哪有银子让你喝酒哎？那你可好，有枪不嘴你麻石记腿你。我是晚上爹呀，那你让我说你啥好啊？那你少喝点酒，剩下几文钱给你媳妇我买几尺布，你给我做条裤子也好啊，剩的一条裤子你说。 哎，对了，你不提那茬我倒忘了。明儿个呀，我上我姑妈家去，那条象牙裤子得我穿。 哎呦，真不凑巧，明儿个我给我表妹相亲去，这条象牙的裤子呀得我穿。 嘿，两口子就这么一条象牙裤子，他有事我穿不了，我有事他穿不了，赶上一块有事了，还真有点柴对不开。说起来呀，真是惭愧呀。 你还知道惭愧呢？就是这一条象牙的裤子呀，那猪夹还开了线了，我还得缝两针。 娶妻娶妻，吃饭穿衣， 穿衣吃饭， 吃饭穿衣，你把裤子给我。 我不给。 哈哈，你不给我就要抢。 王狗啊王狗，你听着，卖地上王狗，你没得气。 骂一声刘灵芝，你说的好不行啊。想让我给你搬座金山，嘿嘿，那是万不能。 想当年呐、啊。

是凡人的脑袋瓜，刘姥姥有八卦，心里说实话呀，跟面说恭维话，我是哪个徒弟他们笑哈哈。想到此我三寸的金莲儿 会酿酒啊，今儿吧你可得喝足了。 杨二奶奶您